小心摘花花不发啊，他无心插柳柳成荫，我好狠呐！像我表妹接着是要吃过，我舍不得拆散他们这一段姻缘，是我能向我心头之恨呐、啊！沈奶婆，你平时规矩多端，今日怎么连一个鸡叉都想不成嘛？ 哎呀呀，胡公子啊，你不要怪我不肯出力，像那李秀英乃是天官府的千金小姐呀、啊，这事情要是办得不好，就是要我在那里担当得起呀、啊？这你怕什么？一切由我担当。 原来是一封书信，顾文玉表兄亲戚，顾文玉乃是他的表兄，这封书信怎会落在这里？待我仔细一看。一字玉尊，文玉表兄之命，是由青梅竹马兄妹情深以后，又以中秋一别，曾经长记心头，只盼月老千眉恩爱空间八首。那小十里人愿念命临陪论住，我在家到王家岂肯得心忘酒，若做一次了表心意恩顿，思念情意难丢，咱们从未自己满月为门叙述，李子秀英连声发拜，连声发拜。 问是故表兄妹，是有青梅竹马。记得那天酒宴之上，故有面露不快之色，况且有这字，若醉未平，好气焰。不知道他是冰清玉洁，明媚女，谁知他是伤风败俗下贱人。李尚书啊，李尚书，你官为尚书少家家，望闻亲的与民生，越令神宗之不断，这几次他容真能神，与他去争吵，这秋日孙杨锁门庭，倒不是我堂上禀告 夫人啊，李亲家是伺候的我家，是今晚抱住我上京为国。夫人，我去京以后，你与玉玲要好好款待媳妇。 哎呀，老爷，小度娘愈醉愈梦，老卡不欢喜还来不及。老爷，侬只管放心好噻。 夫人，进去禀告，与空商量，爹娘心

他婆自家去叫。 丞相，你好不懂事，怎么能去惊动婆婆你？小姐，姑爷他不肯上路，你连夜不在，是我经受得起。丞相，你先去睡吧。小姐不在，我也不在，我要陪伴小姐。丞相。 去 快进 我婆婆我起来起来 婆婆 哎呀多数多数多回那个地 去啊去玩个梨啊 好羡慕啊阿林是个书呆子不懂道理的看了婆婆脸上不要生气啊哥们还不要我去的 你不送婆婆 不要送不要送哎呀阿林能做啥了 孩儿想送母亲 非要能送 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能帮我手动哎，等一下，来来来来， 小畜生比我跑得还快， 不错，娘我管这个门。 母亲，你关门可不能上锁啊！ 叫我关门，不要上锁。哎，侬都是提心自我了。 家有远亲，父少我，小子眼神最得度。 官人先用茶。 好的啊， 伯伯，官人不去，那媳妇我也不去了。 哎呀，媳妇头娘，离家只有侬一个人，没有外人不回去，还得那娘要不放心的，还不如做侬做官回去好的，娘家屋里想等一个半年回来啊，辰光不早，快点动身。 伯伯 啊， 那媳妇谢谢你帮外宾母亲。 哎呀，好媳妇，俺不阻止了，只管放肆我在城下叫王府白瞧去。 他们总为自己莫若为门虚设。对了，这些人竟是伪装娘家，分明是与顾文友有一类心。这 启禀老夫人，饺子美丽，请少夫人赏酒。 这下岂不是得其受人，倒便宜了这个奸人。 儿啊， 娘身边多做几事，由为娘照顾，好好养息身体。哦，春香，你到前厅吩咐开席去吧。 是，夫人。 李夫人，故意差人前来求见小弟。 公子命小人送来书信一封。请少夫人亲自出用。 儿啊，想你刚到娘家，眼睛怎么就有书信来了？ 母亲，有女儿 插足。 谢道恩，此里是有英雄的今日为尊娘家门，我要你元宵去元宵为国寻六十道提名，四大金子不为了你从此修香进王门。 儿啊，眼线素性到来为了何事？ 母亲，贵人来信必毕，请伯伯你老夫人自封，贵人多说养我做伯，故而将女儿随家回去。 哎，儿啦，你今日回来都在几月，少在八月，哪有谁叫委屈之理？哦，得为娘写信一封，叫严西也来同知就是了。 母亲，母亲，其实贵人他有书信到来，想必家中定有要事。母亲，今日放女儿回去，改日再来侍奉娘亲。 儿啦，你嫁到王家只有一月，难道只有你婆家没有我娘家了吗？ 娘，听婢女儿不孝人，独自为官人在家将我等，我父亲恩爱同作伴，送堂提着我称他的心意， 你父亲恩爱娘高兴，可是你谁家委屈不经心，小姨儿啊，你别徘徊几日，我亲自送儿到王门。 母亲，你今日把儿回家去，我改日再来帮娘亲。 那有女儿没有回家，动是委屈的道理，要是被乡邻知道了，不是你女儿的不孝，要怪为娘的不好啊。为娘只留你只一笑，明人我一早送儿回家门。 母亲，你既然要放女儿回去，你何必再要令女儿自说一笑呢？ 是是是嘞，为娘你流泪一笑都流泪不止。 母亲，女儿今日不为，只恐父亲受。 哦，流泪一笑就要害你父亲受？ 不。 是是嘞，你一定要委屈。同上为娘今日病死在床上， 母亲， 难道你也要委屈不成？ 母亲，娘，娘。 啊。

Oh. 同啊为 毕春芳演唱的《三笑点秋香》。 登堂，下一道来把花坐，请客定中闹声喧，彩光鬓影间。怀疑不一光，还是姐妹都打起爱的牺牲，我当姐人们胆小真邪恶，却不见秋香美如玉。世人一到江海边，千阴渺茫，我心思乱，心思乱啊！哎呀，这边是何时好？哎呀嘞呀嘞呀，众人并立瓦当上，玉毛细紫色秋香，我举口上前讲他的今夕为露谢清光，我还是要从容银子买的爹，走一步要找得娘。相对母女，岂不要归望的母问杀人啊？是我这一了，我想姐姐，我想姐姐好容易。女性多情也多疑，终日耳旁多叮咛，我心外难以爱成眠。是我这一了，冬夏之间， 想，我的争取是顶上，人与人与多结合，夫妻无人无希望，无希望。晚清月亮。不能怪相夫要爱马伯娘，怪只怪万爱是对付夜光，而夫妻们都爹都只有只有一秋香，秋香姐姐呀，带过一枝满庭花，秋色清幽透不香。小溪有情那人，月老助我说愿上，相依今日做病人啊，我寄予秋香姐姐。 最后请听吴素英演唱的《三看玉妹》。 看他分眼红尘，无何气浑身不尊本本地

Thank you.